精致娱乐、互动游戏、特色商品小吃，电话8118-6018。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除夕快乐！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一年到头，终于到了除夕这一天，在这里早安音乐秀也要给您拜年了， 祝大家狗年旺旺，行大运。 其实一开始哈，还是想跟大家来说一下，到了春节，合家团圆，除了吃年夜饭，今天晚上要一起包饺子、看春晚之外呢，好不容易全家人聚在一起了，其实我们也想通过今天的节目来给大家盘点一下最近这几年春节电影黄金档期的一些情况。 对，当然去年今年呢，春节档的票房收入达到了33.8亿元， 其中呢，《西游伏妖篇》上映七天就拿下了11.5亿的票房，特别特别厉害啊！ 嗯，还有这个《功夫瑜伽》是斩获了8.7亿的票房成绩，《大闹天竺》的票房是5.7亿。因为这个票房的前景光明，所以在今年狗年的时候，很多电影早早就瞄准了春节档期。 当然呢，狗年的春节也将有很多的新片上映。今天的资讯，我们就跟大家来盘点几部来自于狗年的春节上映的电影。 首先就是陈思诚导演、王宝强、刘昊然、肖央、刘承宇、王迅、佟丽娅、袁华、尚宇贤主演的《唐人街探案二》，这是《唐人街》系列的第二部了，和前作一样是一样的导演、一样的演员、一样的团队，但是却有着不一样的搞笑。 当然呢，这部影片讲述的是唐人，是由王宝强饰演的这样一个角色，为了巨额的奖金去欺骗泰丰，来自于刘昊然所扮演的小鲜肉，来到了纽约参加世界侦探大赛。唐人街的第一神探呢，组合再次披挂，冒着生命的危险闹翻纽约的一段爆笑的旅程。 这次他们也是来到了纽约，而南征北战也是专门给这个《唐人街探案二》写了一首推广歌曲，就叫做《Happy 纽妖》。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春节假期的第一天，好多人其实是昨天才刚刚结束了工作，正在往家赶，也希望大家的这个回家路上都一路顺利。接着给大家盘点今年春节档黄金档期的一些比较值得期待的电影，当然还有一个续作，那就是《捉妖记》，也是第二部。 对，这一部影片的导演呢，还是第一部的导演许成毅，主演呢，除了白百和井柏然之外，还增加了梁朝伟、李宇春、杨佑宁、大鹏、柳岩和黄磊等，话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阵容哈。 嗯，其实是延续了前作当中的剧情，非常可爱的那个小胡巴，大家还记得他吗？胡巴胡巴，就是跟妈妈在一起的这个日子哈。就这个小胡巴呢，想起了和妈妈在一起的日子，就独自踏上了寻亲之旅。但是在半路上遇到了另外的一个憨厚可爱的妖怪笨笨，两个呆萌可爱的小家伙一起开始了他们自己的旅程。 当然呢，相对于前作来说呢，《捉妖记二》在特效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小胡巴的各种表情和动作更加的生动可爱了，而且呢显得更加的呆萌。而这只新伙伴呢，制作方把他们身上的纹理颜色都刻画得清晰可见，嘟嘴啊、抠鼻子啊这样的一些动作显得非常的人性化。 这么可爱的一部动画片，当然要配上一首可爱的歌曲，来自可爱的 Jolin 为《捉妖记二》演唱的推广曲《什么什么》。 你到底是了什么咒语？刚刚还在的繁星突然飞出银河系，你神经兮兮也没关系，本来没什么问题，哪有那些大意义？ All my friends， 管它是什么鬼，让我们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当作开胃，别怕。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舍得入睡。One, two, three, stand up。哭什么？笑什么？有你像真像假，我们百分之百。

这一天依然是由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陪您度过，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各位早安。 是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给大家来盘点狗年春节档的一些新片。其实除了刚刚的两个续作哈，就是《唐人街探案二》还有《捉妖记二》，还有香港导演郑宝瑞执导的《西游记》系列的第三部，这个第三部叫做《西游记之女儿国》，也将是从明天，就是大年初一开始上映了。 当然呢，之前的《西游记之大闹天宫》和《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两部作品都取得了10亿元以上的票房，成绩呢是相当不错哈。 这次的阵容也是跟前两集有的一拼哈，大体的阵容其实差不多，就师徒四人还是郭富城演悟空，冯绍峰演唐僧，小沈阳演猪八戒，罗崇前演沙僧。但这次女儿国的国王变成了赵丽颖，其实这个阵容还挺值得期待的， 非常符合这个女儿国国王的这样一个形象。另外呢，林志玲、梁咏琪和刘涛等实力女星都客串出演，看来这一部的这个续作应该来说在阵容方面是不输前两座啊。 过年期间有这么多经典的大片陪我们一起度过，希望您开开心心过新年。 就是十二个生肖，子鼠丑酉寅龙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年后有鸡戌狗亥猪，这就是十二个生肖。是你的还是他的？是世界的是地球的？一个人能够活到100岁已经算久的，还有什么好争的？做一个好学生啊，不要烦恼，不要打仗，咱们来唱首歌呀。如果说人有十二种不同啊，每个品种嘛，鼠牛五兔，龙什么羊，猴鸡狗猪，大声的唱。子鼠丑酉寅龙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年后有鸡戌狗亥猪，这就是十二个生肖。是地球的，是世界的，有人说世界和平很遥远，我不觉得。放眼这个目标呀，无论什么生肖呀，关心一定在乎一点，铁定能办得到呀。如果说人有十二种不同啊，不如花点时间学习每个品种啊，鼠牛虎兔龙什么羊，猴鸡狗猪，大声的唱。子鼠丑酉寅龙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虚构爱猪，这就是十二个生肖。生肖捉牛引龙猫猪，天龙巳蛇午马未羊，未羊虚构爱猪，这就是十二个生肖。生肖十二个生肖， 有什么生肖你我和他需要原因， 十二个生肖。 世界的天龙世界，世界的 大家一起闹，以前我不会背， 那现在就会了。 原来这么容易，这就是十二个生肖。 子鼠丑牛寅虎卯猪，辰龙巳蛇午马未羊，年后有鸡戌狗亥猪，这就是十二个，十二个，十二个，二个，二个，二个，二个，二个，二个，二个，十二个生肖。 子鼠丑牛寅虎卯猪， 是十二个生肖。 北京6月第十天，日出时间4:45，北京12月最后一天，日出时间7:36。 嘿，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夏天第一天，开麦时间7:00。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冬天最后一天，闭麦时间9:00。 感谢大家的收听。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

发现哈，近些年的这个春节档就是变得口味越来越多元，各种类型和题材的其实都有。 对， 比如说今年春节还有一部动作片叫做《功夫联盟》，将和大家见面。 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看功夫片，当然现在能够在贺岁档看到功夫片也非常高兴。这部影片呢是由刘镇伟执导，赵文卓、陈国坤、舒亚信、麦迪娜、安志杰和杜宇航来主演的。 嗯，但因为是在春节档上映，所以其实影片也不仅仅是呈现功夫嘿哈打得多么厉害，风格定位也是在喜剧上。其实这个大家可以看到阵容哈，赵文卓、陈国坤其实就已经是很大的保证了。 没错。 同时在这部影片当中，四大武术宗师黄飞鸿、叶问、霍元甲、陈真都将齐聚在一部影片当中。其实真的我觉得做好了其实可以做一个 IP， 就像中国版的复仇者联盟一样，因为这四个人，对，因为这四个人真的都太强了。 如果世界都变成一片海滩，上岸就有了小哪吒，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不好快要淡忘我每天温水而战，一副战争气情需要安耐。哦耶耶耶耶耶耶耶耶，求之不得，原地解散。哦，放开心，想跳出约束的框框，放下。 损失多少新鲜感，可让路看一看，让我发现心温期盼，相聚约还不如流浪汉。O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哪来这些不从人愿，不放弃讨好，离开通俗的评价，放掉牵绊，自由即是一股能量，享受意外的来访，放掉不安，随心所欲。 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世上戒掉流浪，

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雨后又着时来，时过暮色苍白，旧的皮往南开，恋人已不在，收听浓烟下的诗歌电台，不动情的咳嗽，至少看起来归途也还可爱，琴弦少了姿态，再不见那夜里听歌的小孩，时光匆匆独白，将颠沛磨成卡带，一口卷的情话要随着年代。 早上好，这里是在除夕当天依然陪伴您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其实在之前的一个小时也是跟大家除了听听好歌之外呢，也分享了一些在这春节档的时候一些值得看的电影。 太值得期待了， 当然春节档少不了合家欢电影。这个合家欢电影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这一部哈， 对， 熊出没之变形记就是这么一部。 对， 其实乍一听这个片名您可能以为就是变形记，这是熊大熊二带着光头强去芒果台参加节目去了 吗？不是，其实是光头强和两只熊被缩小机意外的缩小，而光头强的爸爸无意间带走了缩小机。光头强的爸爸， 对，光头强 爸爸吗？ 对，这一部出现了就是新的一个角色哈。光头强带着两只熊踏上了追赶强霸和机器的微观世界的冒险之旅，所以叫做变形记。 对， 但其实除了他的爸爸会新鲜登场之外，还有美剧破产姐妹当中的女主角加盟。对，喜欢破产姐妹的，喜欢熊大熊二和光头强的小朋友们一定要看。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赵英俊为这一次熊出没变形记专门创作的插曲，世上只有爸爸好。春节了，和父母在一起，别忘了向他们表达你对他们的爱。 没那么多微笑，也没那么多拥抱，跌倒要自己爬起来，玩具要自己找，有那么多工作，有那么多烦恼，觉得这世界上只有妈妈好。 要自己跑起来，玩具要自己找。有那么多工作，有那么多烦恼，开始觉得这世界上只有妈妈好，世上只有爸爸好，长大了才知道，教我什么是尊严，只有爸爸好。 早安越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被讨厌或喜欢，冷空气就快把心情热起来。

这部电影的阵容能够看得出来，也是走合家欢这样一个 电影，虽然是合家欢的路子哈，但其实这个编剧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说有一支训练有素的神犬特工队和人类一同完成了对小狗神奇营救的冒险故事。这影片当中呢，同样是有很多的喜剧元素在，也把狗狗拟人化处理了，可以说是专门为春节档打造的一部电影。 弄碎星星来听风，弄碎悲喜来取舍，不言不语的微笑，呼唤心那么多，用最轻语来纠葛，让看爱恨的交错。如果明天你就离开，请再参考。夏天夜色中的灯火，海平面的对岸明亮过，沉默过，不温不火，我们都未曾走完的生活，相遇着，欢闹着，又独一晚风总是吹散你说过的话，自此再也不说，再也不说，不要再提起，也不要忘记，迷途与哭泣都不必记得，能随时间来停留，能随悲喜来取舍，能不言不语的微笑，呼唤醒那么多，能随情欲来纠葛，能看爱恨变秋色。如果明天你终离开，请在此刻抱紧我。晚风总是吹散你说过的话，自此再也不说，再也不说，不要再提起，也不要忘记，迷途与哭泣都不必记得。

在耳边汇聚。 叫我安心回家，何必孤单人间欲火忍受，血色那么淡，我心中拒绝，却对他不妥协，洗地下我的脸，回来站在你面前。Dear Lord, please let me see another day, 欲火凤凰展开双眼 Hit and play, I was gone, never gone, now I'm back where my bros at, 穿过身子像我伤口麻痹没痛感，不会带着怨恨复仇者联盟，回家感觉好，让我敬你一杯酒，不说太多的道理，不需要太多真理，而字典里没有两个字叫做让你，这个现实生活确实有些不公平，人生慢慢慢慢人生要么要勇气。别让黑夜降临，不是只会带走我，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合十感激回归原样。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now。找寻归属感，急着找就不甘，天上求着不勇敢，人们急着钱财 money 寻找安全感，我早就带着苦辱 rich money 在我昨晚，如果说谣言誓言把我骗不糜烂，其实不我逻辑假发受伤一方串，人群忙我相信无知跟从更感叹 Big shot 可以打破名字都是断腕 KO 你可以上搏命，有狗血比你清醒，小组心中心魔 AKA Constantine， 真的忘了气氛努力才会靠运气，还以为拍张照片配个故事就能出名，说他渴望随风逐流，背后是 tattoo， 接下来意料不够，为什么不能 make it through， 亲眼看人被眼忘了谦虚 act a fool， 回家迷路收费代价提醒自己 fool， 每当黑夜降临，不知只会带走我，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合十感激回归原样，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now。Another like me， 不能褒贬，无蔑失意，总是在是 Mr. B.I.G， 似乎注定对抗命运， All eyes on me， 像是天生不羁，不在乎他眼睛。You heard it， You know what's my name， 地址是 Hall of Fame， 颠覆世界，颠覆常理，不朽加永垂，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 We go home, we go home, we go home。 早安音乐秀，欢乐您的回家路。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在除夕这一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除了听到好听的音乐，还有很多在春节档大家可以看得到的电影。除了合家欢、喜剧、动作，以及之前取得过非常好成绩的一些影片的续作之外，还有一部电影真的是非常想要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的前作也真的是太好看了，《湄公河行动》导演林超贤的新作《红海行动》。 对，这部片呢也是今年春节档比较有竞争力的一部影片。这部影片是由博纳影业和海政电视艺术中心来出品的，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和蒋璐霞等主演。 嗯，其实之前大家看过《湄公河行动》，大概就会对里面这个动作打斗的场面记忆犹新哈。这部影片呢，大家刚刚听到的，这是海政电视艺术中心出品的，所以其实中国海军在这里面的一些形象哈，我们的肌肉真的是秀出来了。 是， 影片讲述的故事就是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八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 突击队兵分两路进行救援，但是不幸遭到伏击人员伤亡。同时呢，还有掌握核战原材料的恐怖分子首领在密谋不法行动。听听这个剧情就让人紧张起来了。 所以呢，在这部影片当中，突击队必须要尽快行动啊，力保所有的侨民呢都能够赶快撤出来。所以喜欢动作军事题材的听众，赶快去支持一下这一部来自于林超贤的新作《红海行动》。 要习惯要带皮夹夹后面口袋，黑光的眼睛有激情度，来变穿西装裤他不在乎，我却想哭，有点无助，他的样子伤感出不得温度，太高肉竟然会自带水壶，写信是很江湖走记录，一不注意就传输，我不想输，就算幸福我也要等，我也不能让你再走寻常路，世上不完，别说你不能、哦哦、让我们乘着阳光海上走廊，夕阳的目光不要怕露出胸膛，留一点汗你占了心难，让我们乘着阳光跟着阳光，别等路人甲，让美女缺氧靠在 show me your love.

言带爱人亲友，你我都包括。 除了刚刚这个剧情紧张的湄公河行动之外呢，还有一部影片叫做《遇见你真好》，其实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它可能就比较小清新哈。这是顾长卫首次执导的喜剧片，来听听这个阵容吧。白客，嘿嘿，万万没想到是王大锤的那个白客，还有最近呢在这个演员的诞生当中大热的蓝盈盈，北京人艺的一名非常出色的演员，以及张海宇、周楚楚、曹骏、王玉文、蒋毅等等。而且这部影片还有范明和蒋雯丽特别出演， 所以呢，这也是春节档唯一一部青春爱情题材的电影啊。这一般这样的电影都会放到暑期档哈。这部电影呢，是讲述了一群正值青春、性格迥异的少男少女之间的接连上演的一些趣事，适合青年的情侣一起观看。 其实通过今天的盘点，大家也可以发现，在整个狗年春节档当中，我们有非常丰富的选择，可以去电影院当中度过愉快的假期。 而五花八门的影片呢，应该来说可以满足你在春节档观影的需求。 今天是除夕了，晚上呢就是合家一起包饺子看春晚的时刻了。在这里，咱音乐秀也要再次祝愿您狗年大吉， 大吉大利，旺旺旺！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 塞满礼物的行李箱，背着好久一次的行囊，机票习惯了忙碌的心跳，但熟悉的终点，陌生的航道，时间让记忆变了味道。小学的操场还在那儿吗？你是否还记得我吗？那街角的卖花的老人家，那维多利亚港的烟花，每年都还在放吗？许多愿望有多少已被遗忘？我的家啊啊，已变成另一番模样。记忆在用力模仿，也挡不过岁月偷走的时光。在匆忙的变道，被账单填满了生活的过往，却忘记了转身回头望。那小学的操场还在那儿吗？你是否还记得我吗？那街角的卖花的老人家，有多少已被遗忘，被遗忘、yeah、看见我出生那街坊，都布满一桌麻将，笑我说话竟有了背景墙。呜呜哦，眼看我长大的小地方，学堂拆了盖商场，许的愿望有多少已被遗忘。